北京时间七点整。 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汪洋同志简历：汪洋，男，汉族，1955年三月生，安徽宿州人，1972年六月参加工作，1975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1972到1976年，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1976到1979年，安徽省宿县地区五七干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1979到1980年，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0到1981年，安徽省宿县地委党校教员。1981到1982年，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1982到1983年，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1983到1984年，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到1987年，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到1988年，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1988到1992年，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期间1989到1992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管理专业在职学习。1992到1993年，安徽省纪委主任、党组书记、省长助理。1993到1993年，安徽省副省长。1993到1998年，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期间1993到1995年，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1997年三月到1997年五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8到1999年，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99到2003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期间2001年九月到2001年十一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3到2005年，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2005到2006年，重庆市委书记。2006到2007年，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到200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到201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2012到2013年，中央政治局委员。2013到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七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王沪宁同志简历：王沪宁，男，汉族，1955年十月生，山东莱州人，1977年二月参加工作，1984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教授。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72到1977年，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1977到1978年，上海市出版局干部。1978到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到1989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1989到1994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1994到1995年，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95到1998年，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98到2002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2到2007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07到201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12到201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14到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7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赵乐际同志简历。赵乐际，男，汉族，1957年3月生，陕西西安人。1974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74到1975年，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共八大队知青。1975到1977年，青海省商业厅通讯员。1977到198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1980到1982年，青海省商业厅政治处干事、省商业学校教师、校团委书记。1982到1983年，青海省商业学校教务科副科长。1983到1984年，青海省商业厅政治处副主任、厅团委书记。1984到1986年，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党委书记、经理。1986到1991年，青海省商业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1991到1993年，青海省商业厅厅长、党委书记。1992年4月，兼省供销联社主任。1993到1994年，青海省省长助理、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1994到1995年，青海省副省长兼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1995到1997年，青海省副省长。1997到1997年，青海省副省长、西宁市委书记。1997到1999年，青海省委副书记、西宁市委书记。1996到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货币银行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1998年9月到1999年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9到2000年，青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0到2003年，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2003到2003年，青海省委书记、省长。2003到2004年，青海省委书记。2004到2007年，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到2005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2007到2008年， 陕西省委书记，2008到2012年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到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第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19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书记。 韩正同志简历：韩正，男，汉族，1954年4月生，浙江慈溪人，1975年12月参加工作，197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1975到1980年上海徐汇起重安装队仓库管理员、供销股办事员、团总支副书记。1980到1982年上海市化工装备工业公司干事、团委负责人。1982到1986年上海市化工局团委书记，期间1983到1985年复旦大学大专班学习。1986到1987年上海市化工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1987到1988年上海胶鞋厂党委书记、副厂长。1985到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教系政教专业学习。1988到1990年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党委书记、副厂长。1990到1991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91到1992年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1992到1993年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代区长。1993到1995年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区长。1991到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到1997年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经济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纪委主任、党组书记，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1997到1998年上海市委常委、市政府副秘书长。1998到2002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2002到2003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3到2004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04到2006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2006到2007年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执行委员会主任。2007到2008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主任。2008到2011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2011到2012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2到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第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现在播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简历。 丁薛祥同志简历：丁薛祥，男，汉族，1962年9月生，江苏南通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1978到1982年，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工程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1982到1984年，上海材料研究所九室科研人员。1984到1988年，上海材料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1988到1992年，上海材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宣传部主任。1992到1994年，上海材料研究所九室主任。期间，1993年9月到1993年12月，上海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4到1996年，上海材料研究所副所长。1989到1994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96到1999年，上海材料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长。1999到2001年，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正局级。2001到2004年，上海市闸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2004到2006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市编办主任、市委党校副校长、校委会副主任、市行政学院副院长。2006到2007年，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书记。2007到2012年，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2012到2013年，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3到2015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2015到2017年，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晨同志简历：王晨，男，汉族，1950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高级编辑，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1969到1970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1970到1973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1973到1974年，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1974到1979年，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1979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到1984年，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记者、群工部副主任。1984到1984年，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1984到1986年，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1986到1995年，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期间1991年9月到1991年1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5到2000年，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00到2001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1到2001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到2002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到2003年，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3到2006年，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期间，2006年3月到2006年5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6到2008年，人民日报社社长。2008到2013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013到2017年，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第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鹤同志简历。刘鹤，男，汉族，1952年1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9到1970年，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1970到1973年，解放军38军112师高炮团57营2连战士副班长。1973到1979年，北京无线电厂工人，团委干事、书记。1979到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83到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1983到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到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1987到1988年，国家纪委工业综合局干部。1988到1991年，国家纪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副处长、处长。1991到1993年，国家纪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期间，1992年1月到1993年1月，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访问学者。1993到1994年，国家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4到1998年，国家纪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期间，1994年7月到1995年6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8到2001年，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中兴网公司董事长。2001到2003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2003到2011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1到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3到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14到2017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第18届、19届中央委员、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许其亮同志简历。许其亮，男，汉族，1950年3月生，山东临朐人，1966年7月入伍，196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空军第5航空学校毕业，大专学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空军上将军衔。1966到1966年，空军第1航空预备学校学员。1966到1967年，陆军第38军112师335团当兵锻炼。1967到1968年，空军第8航空学校学员。1968到1969年，空军第5航空学校学员。1969到1970年，空军航空兵第26师77团飞行员。1970到1973年，空军航空兵第26师独立大队飞行员。1973到1976年，空军航空兵第26师独立大队副大队长。1976到1980年，空军航空兵第26师独立大队大队长。1980到1983年，空军航空兵第26师副师长。期间1982年3月到1982年10月，空军指挥学院军事高级班学习。1983到1984年，空军航空兵第26师师长。1984到1985年，空军第4军副军长。1985到1986年，空军上海指挥所参谋长。1986到1988年，国防大学基本系学员。1988到1989年，空军第8军代理副军长。1989到1990年，空军第8军参谋长。1990到1993年，空军第8军军长。1993到1994年，空军副参谋长。1994到1999年，空军参谋长。期间1994年9月到1994年11月，国防大学战役进修班学习。1998年7月到1998年10月，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1999到2004年，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期间2001年3月到2001年7月，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2004到2007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7到2007年，空军司令员。2007到2008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员。2008到2012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员。2012到2013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3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14届、15届中央候补委员、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7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1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7届七中全会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8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12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届一中全会 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孙春兰同志简历：孙春兰，女，汉族，1950年5月生，河北饶阳人。1969年11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